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得到准确的消息，唐三撒腿就跑，朝着学院后面的方向跑去。所谓的学院后山，并不在诺丁学院内，而是在学院后门外的一座小山包。出了学院，唐三眼看四下无人，立刻展开鬼影迷踪，朝山上狂奔而去。树林里静悄悄的，但却并不是代表平静，反而大有几分剑拔弩张的气氛。除了唐三以外的所有攻读生都站在了小舞背后，在他们对面是一共由20多名高年级学员组成的队伍。为首一人身上穿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校服，身材高大挺拔，虽然仍旧是一脸稚气，但已经有点大人的样子了。看上去他至少要比小五高大半个身子，长相也算得上英俊，只是脸上的轻蔑和不屑的神情破坏了和谐。 小丫头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当然我也不介意多一只宠物兔子。你的武魂是兔子没错吧？ 哼，怎么夏老大你怕了？怕了以后就做我的小弟。 我会怕？我说那个王上，你们攻读生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，竟然找来这么个小丫头向我挑战，真是可笑。小丫头，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肖老大是什么人，在这诺丁城内我就算是横着走也没人敢阻拦，更不用说是在学院里。 少废话，开始吧。你说怎么打？ 放心，我也不欺负你们。你们这里不是有10个人吗？那我们也就只出10个人，轮流出场。出场者只要胜了，就可以继续与下一个对手交手，直到一方所有人都被打败为止。 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来吧，你们第一个是谁？出来。 此时王胜再想阻止小五答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肖老大向背后的手下努了努嘴，一个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学员立刻走了出来。对方这个高年级学员王胜自然是认识的，这家伙和他同班，王胜曾经与他单挑多次，每次的下场都很凄惨。这名学员的武魂是一根棍子，但可不是简单的棍子。 小五姐，让我先上吧。 嗯。 柳龙，来吧。 手下败将，王胜，今天我不打得你躺上几天，我就不姓柳。 那你要是输了，以后就叫残花败柳好了。 柳龙脸上神色一寒，也不吭声，快速踏前一步，手中长棍搂头盖顶，直奔王胜砸了下去。王胜身上同样亮起了魂力光芒，一声虎吼，不闪不避，双臂交叉上迎，架上对方的长棍。砰的一声闷响，王胜闷哼一声，顿时后退两步，充斥着魂力的双臂骤然反卷，双手抓向对方的长棍。尽管有魂力的保护，但就这初一接触，他的手臂上已经被对方的长棍砸出了一道血痕，瘀伤是难免了。 你还是不长记性，我这可是武魂。 光芒一闪，被王胜抓住的长棍一端突然消失了，紧接着长棍前点正好穿过王胜的手臂，一下就顶在了他的胸口上，将王胜的身体顶得向后摔出。王胜的战斗意志是毋庸置疑的，他的力量也明显强过对手，但吃亏就吃亏在他还没能拥有魂环，无法进行武魂附体。在魂力的帮助下，虽然力量大增，但敏捷不够，遇到这种使用长棍武魂的对手，被对方利用一寸长一寸强的特性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弹身而起，虎吼声再次响起，但是很快他的身体就已经再次被长棍抽了出去。不过王胜也算是皮糙肉厚，平时挨打的次数多了，抗击打能力也比普通学员强得多。虽然完全处在下风，但对手想要让他失去战斗能力也不是简单的事。小五和唐三来到诺丁学院之前，所有的攻读生都是依靠王胜一个人的保护，没点本事早就被人欺负死了。 王胜还是太冲动了，正面对抗他无法近身，而只有近身他才有战胜对手的可能。 正在小五看得眉头大皱的时候，一个低低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。侧头看时，漂亮的大眼睛中不禁流露出惊喜的光芒。 哎，小三，你回来啦！ 来到小五身边的正是唐三。翻过学院后山，他就看到了这边树林中的景象，当下也不吭声，悄然来到小五身边。他身材不高，萧老大一方的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。唐三看着小五想说些什么，又忍住了。小五看出他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干什么？又想说我冲动？ 不，我们攻读生也不能总是被人欺负，这种与学员老大决斗的方式也算得上一劳永逸了。你说的对，不过你怎么也应该等我回来再向他们提出挑战，这样把握性也大一些。 等什么等？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人家都欺负上门了，那个叫什么萧老大的王八蛋说让我做他的宠物兔，我要还能忍，我就不叫小五。 这才多大的孩子就有这种龌龊的想法，看来真的要教训教训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攻读生不是好欺负的。 想到这里，唐三手指在腰间一抹，目光转向战场上。此时王胜身上已经多处青紫，不断的虎吼声中，他的魂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，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被他打中一下，一副猫捉老鼠的戏弄模样。王胜的攻击方式还是太单一了，趁着魂力尚未消耗殆尽，他发动了最后一波攻势，助跑两步再次朝着柳龙扑了过去。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就算被对方打得再惨，说什么也要给对手留下点记号。柳龙和王胜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自然不会看不出他的目的。眼看王胜扑来，脸上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，手中长棍挥舞，一连三棍分别砸向王胜的头部和双肩。只要将王胜这个强弩之末打退，他就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像样的攻击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之间，柳龙觉得自己握棍的双手仿佛被蚊子叮了一下似的，出手的攻击顿时缓了缓。他的攻击原本就是计算好的，此时这一缓立刻就露出了破绽。第一棍虽然砸在了王胜头上，但王胜却硬顶着扑了上来，令他后面两棍都落在了空处。被一名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近身，对于使用长兵器的气魂师而言，那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哪怕柳龙的实力比王胜高上一筹，结果也依旧是如此。砰的一声，王胜一记虎爪拍在柳龙的头上，将他整个人扇得飞了起来，紧接着身体一翻，右腿接上一记虎尾鞭，重重地抡在柳龙的背上，将他狠狠地砸向地面。柳龙可没有王胜那么好的抗击打能力，他的魂力都在长棍上，自身的防御力并不出色，而王胜这两下攻击又是倾力而为。当柳龙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时，立刻被撞得昏了过去。王胜兴奋地仰天怒吼，仿佛要将这几年心中的怨气都呼出来似的。萧老大本来正聚精会神地在看着柳龙戏弄王胜，场面上的形势突然逆转，顿时令他大吃一惊。要知道，柳龙在他的手下中也是排名前三位的实力，如果不是他已经拥有了第一个魂环，也不能保证就能胜得过柳龙。 残花败柳果然是残花败柳，真是不堪一击呀。萧老大，你怎么说？ 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把柳龙拉下去。 是。 第一场算我们输了，凌峰你上。 第二个被萧老大派出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高年级学员，小鼻子小眼睛，纤瘦的身材一点都看不出他有12岁，反而倒像是和小五唐三他们同样的年龄。 这个叫凌峰的是个敏捷型魂师，会克制王胜，加之王胜之前魂力消耗过大，这一局必败无疑。 哼，眼力不错呀，叫王胜回来吧，我上。 王胜你回来吧，这场让小三上，你可以休息了。 王胜此时还没有从之前战胜柳龙的兴奋中完全恢复过来，听到小五的声音，这才发现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。自己的情况自己知道，虽然战胜了柳龙，但他确实没有再战之力了。 他又哪里知道，如果不是唐三悄悄地弹出三颗小石子限制了柳龙的攻击，他又怎么可能获得先前的胜利呢？ 你是个攻读生， 请出手吧。 林峰虽然身材瘦小，但也要比才一年级的唐三高上一些，这是关系到双方谁能成为学院老大的斗争。他也不再多想，看了一眼唐三的腰带后腾身而起，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身，双臂张开，竟然滑翔了2米，朝着唐三的头顶扑来。兽武魂，唐三一眼就看出了对手的武魂是什么，这几天大师的教导可不是白费的。这叫林峰的学员是一名敏捷型的战魂师，他的兽武魂应该是飞行兽，从他并不刚猛的外貌和攻击方式来看，应该不是鹰，那么就是燕子、乌鸦一类的武魂。眼看着对方朝自己扑来，唐三却一动不动，仿佛当对面根本不存在似的。林峰的速度很快，在六年级学员中被誉为速度第一人，是萧老大的死党，而且他的身形非常灵巧，眼看着即将来到唐三面前，突然之间他的身体竟然再次翻转，双臂一震之下强行改变了方向，来到了唐三的背后，双臂同时挥动，朝着唐三脖子两侧用力劈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